信咨询8501-5588转销售部。 来关注路况，目前大会堂周边路段仍然采取交通管理措施，四惠桥东向西方向采取分流疏导措施，其他路段的交通管理措施结束。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报时，北京时间9:01:22，欢迎光临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会。谢谢大早上起来虔诚还有魔鬼发的红包啊，来欢迎其他的朋友继续来发红包，哎吧，欢迎你们继续来发位置哈。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汽车音乐会，有没有被堵在路上？新的一周新的开始哈，第一天上班，提醒大家还是早点出门。今天呢，部分路段还会采取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所以提醒大家早点出门，多预留一些时间出来，同时呢规划好行车路线。天行的凯哥正在石景山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金妞你也发红包，不许在我说话的时候发红包啊，继续发位置。字母妹妹现在在安慧桥收听，我在河北收听的默默，谢谢在北京以外的城市继续来支持汽车音乐会。继续发位置，在我们的一群二群当中，马尾辫是新朋友吗？在分管路收听，还有蓝色星光在中央电视台收听，哎，是同行吗？二群当中各位好朋友也把气氛搞起来，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来刷一下存在，也欢迎你把微信号发到这里，我来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两天没见了，想我吗？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ie， 我是田大腕， 我是季毅。 爱春节，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今天是2018年3月5号星期一，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早七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我们来关注什么呢？新目标2022年电动汽车15分钟充电满，追求最美的春季自驾线路南京。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我们都知道电动汽车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续航的里程太短。就目前而言呢，即使使用最快的充电器，30分钟也只能充电80%，这样的速度呢已经很不错了。不过呢还不够，无法让司机广泛的接受电动汽车。那么司机呢给内燃机汽车呢添加燃料只需要5分钟，而且到处都是加油站，多方便呢。那么怎么办呢？目前汽车厂商开始呢采购了插电式混动汽车电池，正在寻找合作伙伴，一起来研究新的快速充电电池。那汽车厂商呢还想减轻车身的重量，这样充电一次就能跑得更远了，减轻里程担忧的问题。那么一直以来呢，续航里程都是电动汽车销售的主要障碍之一。报道称2020年之前，电动汽车只需要15分钟就能充满电了。我觉得这还挺快的哈， 你想啊，加油的时候如果你要排队的话，差不多也得十几分钟吧。那么如果以后电动汽车15分钟就可以充满电，我觉得完全可以考虑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2018年度第十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到第46位的歌曲马上揭晓。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0名 Michael and Sister Go。第49名 John D. Monito。第48名吴雨霏冯翰明 Come with me。 第47名罗志祥 Suzy 幸福特调。第46名 JJD Sky High。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 McLean Sisters 麦克莱恩姐妹的这首 Go。 几个姐妹呢以家庭和友好的形象而闻名，她们的父亲呢就是一位音乐制作人、作家、音乐家、歌手和音响工程师，好厉害。她们的母亲呢也是一位歌手、音乐家和作曲家，哇，可谓是出生在音乐世家呀，对于他们的音乐有很大的影响和帮助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位 McLean Sisters Go， 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Matito、韩文是不是这样发音的，来自郑恩地，他以强大的唱功还有温暖的嗓音获得了很棒的成绩，这次带来这首 Matito。 잘잡은쪽지예쁜손글씨단번에알겠던누군지너말고는알리없는내비밀그런가을넌정말신기해네옆에있으면난이렇게편안한듯살래또너만있다면그어디라해도늘완벽해우후후후널아껴줄게어제그제보다더많이떠너는아까내하루의선물이선물이너라는걸널매일매일더많이많이더사랑하는걸할까요몰라도괜찮아요난여기있어요햇살이번진낯익은거리그리고다정한목소리1년중에가장예쁜 听清楚了，是 Manido 是吗？ Manido 好了，来自张恩地的这首作品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9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北京时间9:13:56，欢迎继续和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二群当中的 Lumi 正在顺利收听，还有我是冰粉，我喜欢这个名字哈，在东五环收听，王超呢是在昌平收听。好、谢谢冰粉发来的红包啊，虽然我一个都没有抢到， 子瑜今天太幸福了，到现在还没有出门是吧？好了，继续发位置，红鲤鱼，绿鲤鱼，鱼，每天念你的名字都是我这个练功的知识哈，念你名字知识便是我练功知识，来自这个大南娇气配城，还有管小翔现在在安贞医院，怎么啦？身体没大碍吧？也喜欢 FM 九七四爱冰姐爱汽车约会这个名字，正在。这是马甸公园，海淀区的马甸公园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张兰在地质大学，谢谢，现在是在亦庄收听，还有在朝阳东坝的大龙，在六里桥的大雪球，还有北京体育大学的狼哥，现在在河北收听我们的节目，北京以外的城市，谢谢在北京以外的城市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继续来支持一叶知秋，哈哈，你不是抽烟喝酒烫头吗？也改成这么文艺范儿哈，现在石景山收听，小果在四方桥东收听，还有在十里河收听的 Vivi 你好，嗯，还有在这个是山西大同收听的特洛伊，啊，看来你是山西大同人哈，高耸那里的人们都要收听北京的汽车音乐会，春天的雨，喜欢这样的名字哈，春天快下雨吧，正在西城区太平桥六号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爱吃锅包肉的小水瓶在三里屯儿。这屯三里哈，屯三里什么地方？屯三里难道和三里屯有区别吗？也是在工体旁边的啊。还有在昌平的兔小姐，爱吃锅包肉的小水瓶，念过你了。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马上来重温第4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无数丑影啊，不想过于掌握，喜欢自心不测，伴侣伴空自可伴到彩花茶。如果恨下下，就比吓更吓，舍弃未来扑紧天下。Here I go。 Thank you. 怎么听这首歌曲仿佛又听到了那一首前一阵子这个非常非常流行 Chili Puss 还有 Selena Gomez 那首 We Don't Talk Anymore。 这首歌曲和他好有点像哈，吴雨霏还有冯汉明的 Come With Me， 和电子元素在轻快而又神秘的旋律当中游走，感觉舒服但是有一点寒冷。副歌当中加入男生的演绎，让这首歌曲的层次也显得更加丰富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位的歌曲，好了，继续攀升第4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已无可救药的爱上你，想要把全世界都给你，哦，破坏你最浪漫的真心，还有我纯真里的妈妈。 一个说我爱你，一个说 Salang He。 对啊，人家是韩国人吧，这是罗志祥还有 Suzy 裴秀智共同带来这首幸福特调啊。裴秀智呢原来是 Miss A 的成员哈，这次呢受邀和罗志祥进行了这种跨国的合作，很不错哈。MV 的拍摄包括这首歌曲的完成都很好。还有一点值得可圈可点，那就是秀智这个中文发音哈，也让这个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无不拍手称赞。哎， 中文发音还真的很不错啊。我仔细听的话，如果你不告诉你这是来自韩国的一位艺人，你还觉得耶，难道这就是一个新人吗？然后搜一搜 Suzy， 好，原来是韩国的秀智哈，中文发音真的很标准，听不出来。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攀升的第46位歌曲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来自荷兰的音乐制作人 JJD Sky High。 在荷兰这片土地上，姑娘们都梦想着有一个 DJ 男友啊，你看多有才华呀，多帅呀，带着自己去各种狂欢嘉年华哈。无数的男孩也梦想自己能成为知名的 DJ， 坐着私人飞机全世界去巡演啊。他们的梦想呢，其实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呢，因为荷兰就是全球电音 DJ 成长的温床嘛。啊，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6位歌曲，这是来自荷兰的 JJD 的这首 Sky High， 上周前行推荐。好，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在这样的乐曲当中，你可以更好好的浮想联翩哈。比如，我就梦想着带着这样的音乐 乘上自己的私人飞机，啊，到处去巡演。我也是一名全世界很有名的 DJ， 来自中国的，而且是女性哈。哎，梦想，我说的是梦想哈，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可以浮想联翩了，大胆的去想象吧。承载他的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安居客全房源发布网，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中介商家数量遥遥领先，无论新房、二手房，挑好房上安居客。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惊蛰节气，天气以晴为主，扩散条件较好，地面风力也不大，适宜人们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昼夜温差较大，早晚较冷，请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级左右，转3-4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国家京剧院打造多年的品牌演出致春天优秀剧目展演再度归来，从3月到4月，整个春天共有10余场汇聚名角好戏的精彩演出将与观众见面。今年的系列展演将历时1个半月，分为3个板块，首轮10场演出于3月2号到18号举行，以底蕴深厚的剧目和演员强档为特点。第二轮将在3月22号、23号上演，演出以一带一路为背景的实验京剧丝路长歌。第三轮将在4月12号到16号演出传统京剧红楼二游、白蛇传、牧羊圈。致春天系列演出虽汇聚了国家京剧院优秀中青年演员阵容，但是票价却依旧亲民，最低价只有50元。同时国家京剧院还会从每场拿出不低于300张票，邀请在校中小学生、残障人士、部队离退休老干部等走进剧场品赏国粹。歌手吴克群的妈妈今年1月因肺腺癌病逝，吴克群昨晚在社交媒体分享一张自己释怀眺望远方的照片，并写下圆满二字。之前告别式结束后，吴克群随即回广州赶拍电影《为你写诗》，电影杀青后即刻返回台湾完成母亲遗愿。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各位来关注路况，北二环东西双向交通压力大，新街口大街、德外大街、崇文门路口等区域路段交通压力较大，南二环西向东车行缓慢，车辆可以绕行左内大街行驶。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汽车音乐会继续出发，北京时间9:34:22，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正在聆听的好朋友。官方微信平台北京一高，杨小光是吧？那怎么进群？啊，不是说过了吗？把你的微信号发过来，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对，其他朋友听到了没有？听到话赶快行动起来吧。在他乡也收到你的微信号哈，别着急，待会儿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里面。思琪换头像了哈，很漂亮。七里花在这边来报道了，德乐一，谢谢你在这个大屏收听。他说，而且这个是爱你没商量，上联爱你没商量，下联是爱你根本不堵车，这什么也不押韵哈。上联是我出的。好，也问候一下在官方微信平台《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喜见沙漠。好了，欢迎你继续通过官方微信平台申请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家族二群呢，现在还有很多的位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然后把你的微信号发到这里，我先加你哦。这不应当还很诱人吧？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进入到第二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我们来介绍最美的春季自驾的地点——南京。说起南京呢，便想到了千年的古都，千年轮回，历史的风骨都留在痕迹斑驳的建筑当中。走在台城上，横砖小楼、小巷里，往日的记忆总能再次浮现。 化作风，化作雨，化作春。走向你，梦如诗，梦如意，梦是遥望的掌印。 南理工的二月兰已经成了南京城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还有鸡鸣寺的樱花勾勒出了南京城里最浪漫的美。一场突如其来的梧桐雨，搅弄得金陵城漫天飞絮，青春飞扬。都说这座城的秋天的美，却不如这里春天来的那样的动人。简直是美的不可方物。走吧，走起吧，春天花就要开了，你还等什么呢？耳边这首歌曲魏星宇的《恋人心》真的好合适啊。好了，收拾起情绪，转换情绪，我们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到第4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5名 One Direction One Thing。 第44名 萧亚轩瘦瘦瘦瘦。 第43名钟舒曼红着力，唯独你教我可想想未来。第42名许嵩摄影艺术。第41名 Polo de Anda Why would I ever。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ve tried playing it cool, but when I'm looking at you I can't ever be brave, cause you make my

上沙发。 瘦瘦瘦，来自萧亚轩的这首很洗脑的神曲哈。每逢佳节胖三斤呢，那正月十五都过完了哈，那么也该考虑考虑你这个身材的问题了。节后综合症呢，也包括这个暴饮暴食之后的身材问题哈。啊，刚才这首洗脑的神曲可以，希望可以帮你瘦瘦瘦瘦瘦下来。很多女孩子可能都要考虑的这个问题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周舒曼和洪哲立的《唯独你教我可想象未来》，这什么名字？第43位。 谁能担保可永远精彩？幸福总可变伤害，如何编织出童话般将来？甜蜜过后要学会怎去忍耐？ 谁能担保？ 舒曼和洪哲立，唯独你教我可以想象未来，还挺歌名还挺长的哈。源自于郑舒曼的个人第9张专辑《Everlasting》当中，已经发行的这首这张专辑据说销量还是不错的。好了，继续攀升第4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面朝大海，我站成了大海，你在我里面浮沉。是一条狂犬，追咬了许多年，却。

life will pass me by if I don't open up my eyes. So that's fine by me. So wake me up when it's all over. When I'm wiser and I'm older. All this time I was finding myself and I didn't know I was lost. So wake me up when it's all over. When I'm wiser and I'm older. All this time I was finding myself and I didn't know I was lost. 来自 Ello Black 的这首 Wake Me Up， Ello Black 古典而又深情款款的演唱的搭配了前卫的电子音浪，使得这首歌曲给我们气势磅礴而又直透心灵的震撼。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继续来振奋精神哈！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怎么没有看到你的身影呢？好了，已经收到了新朋友发来的这个微信号哈，待会儿就来加你们为好友，然后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家族二群当中。彭先生、尼古拉斯、赵四，还有潘超。你们好，还有铁头，还有高晓光，收到了你的微信号哈。好了，也欢迎新朋友继续来发微信号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二群当中。你的官方微信号呢，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啦，熟悉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今天来分享的是裘海正的爱你十分泪七分。哎呦好惨哦！90年代的裘海正迎来了他事业的高峰，曾经在1992年为新白娘子传奇演唱过插曲纠缠，那之后发行的专辑爱你十分泪七分成为一时的经典之作。这首歌曲的情感表达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好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吧。爱你十分泪七分。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48，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来自北京音乐广播，非常好听的一档陪伴你在路上的汽车音乐节目，我是腾军。那今天是汽车音乐节目，接下来要为汽车量身定制音乐了。今天是周一，要来关注的是敞篷车。那今天为敞篷车定制的音乐来自 George Weddy 的这一首 Because of You。 好了，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要给大家补充介绍一下，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段应该说是乐曲啊，其中呢有很棒的小提琴的演奏。那么这位小提琴的演奏者呢，这是美国一位非常年轻的音乐家，他的名字就是 George Weddy 啊。其实呢，他自称自己是 Pop Violinist，

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我是汽车音乐会，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就转转转转转不上去，每天都要练习，克服天生就没平衡力，每天都黏一起，除了只我们再没有默契。跳吧跳吧跳吧跳吧看心情，按着我的怎么跳也跳不起，跳吧跳吧跳吧跳吧没关系，反正他们只肯练习跳不关系，水船不灵敏，跳跃不轻易，做不同演绎的跳舞棋，这舞蹈视频幅度一样都得碰运气，我们还真是一次唯一的搭档，无可替代替，每天都要练习把动作全都牢记，每天都更努力让工作生活充满动力，每天都会继续在梦想的舞台展现自己，每天也都怀疑能不能跳起那是一个谜， 听到了这首来自微胖女神的跳步棋，跳不起没关系啊，只要我们有这样的这个动作就可以了，来跟着一跳，来让自己瘦身啊。接下来喘口气，稍微放松一下，来分享许茹芸枫糖早餐。哇，想起了寒假的日子，这个时候刚刚起床吃早餐，你呢？好了，北京时间10:25，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枫糖停在松饼上，早安，你的早餐跟我一样，是最想实现的愿望，向往去那些地方，我们的方向一样，明媚风光高山海洋，是因为你才懂

本次展览为宋氏三姐妹旗袍第一次在北京联合展出。为了满足观众需要，展览还展出了当代国服、多款精美旗袍、中山装以及精美的刺绣，给大家带来一场服饰文化的高端体验。展览期间还将开设专题讲座，进行专业答疑。展览展出到5月3号。今年是戊戌变法120周年，由田沁鑫编剧执导的话剧《北京法源寺》将于3月7号到11号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纪念这一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Pega o aviãozinho aí, vem pra cá, vem pra Bahia. So let's go one more fiesta, baby. One more round, one on one on the dance floor, baby. Turn me on, hit me up like an oven, then you burn me down, yeah you burn me down, ooh, burn me down, yeah. One more light on, get it. Two shots and you're done. Get it, three, rock the dance floor. Get it, rock the dance floor. Pra Bahia. Vamos lá! So let's go one more fiesta, baby. One more round, one on one, on the dance floor, baby. Turn me on, hit me up like an oven, then you burn me down, yeah, you burn me down, ooh, burn me down, yeah. Se ela quer, tem que dar, não tem problema. Fecha na praia, álcool no sistema. Pega no ritmo, céu da cadeira. Pega no ritmo, céu da cadeira. Se ela quer, tem que dar, não tem problema. Festa na praia, álcool no sistema. Pega no ritmo, céu da cadeira. 刚刚呢是来自罗马尼亚的女歌手 Inna， 她现在在全球都很有名哈。那这首 Bunbury 是怎么发音的？罗马尼亚呢也是电子舞曲也十分发达的国家了。这首单曲呢收录在 Inna 2016年发行的第四张同名专辑 Inna 当中，也算是比较新的一首作品了。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厉害了》。哎，万芳的《新不了情》这首歌呢，唱自一代痴男怨女，几乎跳跃时间的等待，直接成为了最经典的情歌之一。哈，这首歌虽然是以电影还有电视剧的主题曲，但是它的画面感很强，相信每个爱过、痛过、痴狂过的有情人都能够升起自己的镜像吧。来，万芳的《新不了情》。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我不知道，回忆过去。